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969，听资讯。 被誉为周期性人类大迁徙的中国春运即将拉开序幕。那根据中国铁路总公司的消息，2018年的春运呢将从2月1号开始，持续40天，到3月12号结束。今天96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获悉，2018年长征系列运载火箭计划实施35次发射任务，或将刷新中国年发射的新纪录。中国铁路总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陆东福在北京召开的工作会议上绘出愿景，2018年将探索提供预约订票服务，推行电子客票。2020年，中国高铁将达到3万公里，覆盖80%以上的大城市。2018年1月1号，中国第一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单行税法——环境保护税法正式实施，学者称这有利于校正政府财政行为。2017年，在一系列的调控政策的影响下，北京二手房市场大幅度的降温。有调查显示，在2017年，北京二手房的交易量下降了50%，房价连跌8个月。2017年，北京市 PM2.5 的平均浓度为58微克每立方米，较上年同比下降了20.5%。北京也完成了国家大气十条的任务目标，蓝天越来越多。芝麻信用就用户在调查自己的支付宝年度账单时，默认勾选我同意芝麻服务协议发表了说明，并表示这件事肯定是错了，事件给大家带来了恐慌和误解，向大家表示深深的歉意。从消费者和苹果官方客服处了解到，从1月2号开始，北京的 iPhone 手机用户已经可以预约更换电池的服务了，这也比公布的时间提前了1个月。 难藏热恋及痛悲，多年情不知怎说起，在何地明已痴关心你，无尽长夜为陪伴我怀念你，他方天气渐凉，前途或有白雪飞，假如能不想别离你，不肯不可不忍不舍失去你，盼望世事总可有转机，牵手握手分手挥手过

假装坚强，等待的日子里，你比我勇敢。记忆是阵阵花香，一起走过永远不能忘。你的温柔是阳光，把我的未来填满，提醒我花香常在，就像我的爱。记忆是阵阵花香，我们说好谁都不能忘，守着黑夜的阳光，难过却假装坚强，等待的日子里，你比我勇敢。 九微笑提示， 欢迎收听九六九微笑提示，我是周周。2018年一开头，不知道你有没有被北京的气温所惊艳到呢？最近的天气呢，确实是十分的干燥，基本上碰到车门都会有静电的产生。那在这里，微笑提示也要提醒你，一定要适当的增加湿度，注意用电和用火的安全。同时呢，最近流感也是高发，要注意预防，多补充水分，多吃蔬菜水果，加强锻炼。那目前颐和园等冰场也已经陆续的在开放当中了，我们在滑冰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场所，千万不要滑野冰，以免发生危险。虽然说冰场是老北京最喜欢去的地方，但是运动呢尤其要注意，在冬天千万别懈怠。首先在运动之前一定要做好充分的热身准备，热身运动的时候呢，感到身体微微出汗是最好的。运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保暖，防止受凉，可以戴上帽子手套。那在遇到大风天的时候呢，还可以戴上口罩。我们在刚开始活动的时候最好是穿着外衣，等到活动一段时间觉得很热的时候再脱掉外衣继续做运动。当然了，除了我们要配备的硬件设施之外，掌握正确的呼吸方法也是非常重要的。运动的时候要采取用鼻子吸气嘴巴呼气的呼吸方法，不要张着嘴呼吸，更不要嚼口香糖或者是说笑打闹。另外也不要在马路边活动，因为这里呢距离汽车排放的废气距离非常近，对身体的健康也是不利的哦。除了冬天冷，做运动成为火热的话题之外，那这两天在朋友圈里很多人都开始晒自己的支付宝账单和年度关键词了。但是很多人都没有发现，你可能不知不觉签了一个服务协议，如果说你没有注意到的话，就可能直接同意了这个协议，那么你的信息呢就可能会被收集，包括你在第三方保存的信息。不管说你的年度关键词是才华、是潮、是远方、还是温暖、小确幸等等，都要注意在账单当中有没有隐藏的勾选项目，如果说有的话记得取消掉哦。虽然说在三号的深夜，芝麻信用已经就这样的情况表示了道歉，但是这件事同样给我们敲醒了警钟。年初了，不管是支付宝账单还是市面上的各种购物 APP 的账单，在选择晒单的时候一定要留心哦。好，以上就是今天九六九微笑提示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9999，听资讯。 国务院扶贫办的消息，2017年脱贫攻坚成效考核工作正式启动。考核的结果公布之后，将根据情况对考核结果较差的省份分管领导进行约谈，并限期整改。今天9999和周周一起听资讯。市发改委公布，元旦小长假期间，12358价格举报电话共收到了各类价格举报投诉达到35件，比去年同期降低了40%多，有80%集中在机动车停车收费、商场、超市和网络购物方面。到2020年，北京市的连锁便利店数量将会达到3000家左右，其中中心城区达到2000家以上，实现中心城区社区全覆盖。24小时便利店将会占比达到50%以上。国家能源局公布，2017年1月到11月，我国光伏发电量达到10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72%，可以替代3300万吨标准煤，减排二氧化碳达到9300万吨。本市出台技能提升补贴政策，并开通网络服务平台，累计缴纳失业保险费36个月及以上的企业职工，取得技能等级证书可以申领补贴。什刹海新华社区养老服务驿站日前开业，在月底前，养老驿站的日间照料和居家养老上门服务等项目将会全面铺开，惠及周边的5个社区3000多名老人。国家质检总局表示，去年国内各主要汽车产品生产者共实施缺陷汽车产品召回达到251次，召回缺陷汽车达到2004.8万辆。体育方面，四川男篮宣布，球队已经签下曾在多支 CBA 球队效力过的艾克尼奥古，他将会暂时顶替贾马尔·富兰克林参赛。 FM 9999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六人游定制旅行的潮汐。2018年的钟声已经敲响，六人游定制旅行祝北京 FM 9999的听众朋友们在新的一年里体验定制旅游的快乐。 我是乐视帮联合创始人卢武波。新春佳节之际，我代表乐视帮 APP 群体员工祝金鼎调频 FM 9999的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乐视帮 4S 店养车旗舰平台，为您保障365天的行车安全。 大家好，我是九便利联合创始人张力。2018年新年的钟声已经响起，我代表九便利全体员工，真心祝愿经典调频 FM 999的听众们新年快乐，财运滚滚，如意平安。 我也知道你是真心喜欢我，你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焰就像那一把火，熊熊火光。 房山人民广播电台，一起聆听北京上空最温暖的声音。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前两天的朋友圈被18岁的照片刷了屏，据说呢是因为2017年的12月31号，出生在1999年12月31号的最后一批90后都集体成年了，由此也引发了90后集体怀念的青春潮。而在昨天，微博同样也被8090青春时代的青涩照刷了屏。虽然说蹭热度的很多，但是不管是葬爱家族杀马特，还是5杠少年老干部，这些呢都是我们逝去的青春。那不知道你又会在什么时候觉得自己突然没有那么年轻了呢？99.9经典随身听，我是周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7点和你一起分享经典好音乐。我觉得自己没有那么年轻的时候呢，可能是对于新鲜的事情不再冲动了，对于很多事情不再感兴趣了，也可能是身边的同事都已经被97、98年的朋友包围了，或者也有可能我们听过的歌都已经是10几20年前了。 33岁，我除了听老妈的，还听经典969。 我今年65岁，我听老伴的，也听经典969。 任时光流逝，它依然是您的品质选择。清音优选经典969。

知我像灵魂不在，每天的爱逝如风，没有将来，从未真的心难忍耐，你可听到在谁人心内？你的浅笑像潮水荡去飘来，才是真的最可爱，我最心爱，谁可每夜给你？就是这样吧，梦也许不再有，若你知道就已足够，曾等待我的所爱再无聊解爱，我竟今晚又重温待你归，还像当初暗恋你，让你知道就已足够，曾等待我的所爱再无聊解爱，我竟今晚又重温待你归来，还像当初暗恋，还像当初暗恋，还像当初暗恋。 其实呢，生活当中难免会出现忧愁，但只要你保持乐观的心态，拥有豁达的心境，凡事看开一点，忧愁也会烟消云散的。所以遇到紧急事情的时候一定要淡定，那遇到为难事情的时候要清醒，遇到让你气愤事情的时候呢，要想得开放得下，不急躁。今天九六九，我是周周。潇洒并不是一句歌词，也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一种与世无争的大度感。只有真正的潇洒，才能够让幸福、健康和快乐都离你更近一步哦。 记得吗？

前两天跟朋友一起出来吃夜宵，守着热腾腾的火锅，除了大口吃肉之外呢，就是唠起了各自的近况。他絮絮叨叨的抱怨了很多，比如说像星运现在一点也不准，明明说好了这个月有新的桃花，却愣是没见着。一个月之前还跟他热聊的小伙子，现在已经在朋友圈里秀着恩爱了。虽然说这种事儿确实不再新鲜了，但是你不得不感慨，这个时代真的是一个快速消费的时代。我们在生活当中节奏呢会越来越快，速食快餐，三天盖起一层楼，明珠只看精简版，学东西只报速成班，好像什么事情都在讲究效率。而在上一辈的从前，他们一生只够爱一个人，那个时候人们要走很久的路才能跟对方说一句我想你，男孩要写很多很多的信，说很多的情话，女孩才会红着脸答应。那个时候没有 email， 没有手机，没有微信，靠的只有纸和笔，还有随时都可能丢掉的地址。但是一封简单的书信，寥寥几笔，却句句真挚动人。来听万花兄弟，想你就写信。 想哭就弹琴，想起你就写信，情绪来了就不用太安静。你说爱了就确定，累了就别任性，原来感觉是如此亲近。写信，情绪来了就不用太

说爱这样贴近，因为你啊，要变成你的氧气，流进你身体里，好好看看为你心意，啊，你有多么。 经典随身听，我是周周，在这里还要提醒你，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呢，可以通过关注九六九的官方微信平台经典九六九跟我们建立联系，同样还可以通过下载喜马拉雅和蜻蜓 FM 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哦。那继续要推荐的歌曲呢，来自我们都认识的一个组合，叫做 Backstreet Boys。他们是在1993年的4月20号成立的，25年以来获得了格莱美奖7次提名，26项国际音乐大奖，2张钻石唱片以及53张白金唱片的认证。从当初十几岁青涩的男孩，到现在 Backstreet Boys 已经成家立业，后街可以说伴随了我们走过20几年的时光。他们也是80、90后们的青春回忆。虽然现在他们的嗓音已经不复当年，模样也没有当年那一般英俊了。但是他们在我们心中的位置，可以说是谁都无法替代的。 You are my fire, the one desire, believe when I say.I want it that way, but we are two worlds apart. Can't reach to your heart when you say that I want it that way. Tell me why it ain't nothing but a